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又嚟星期日啦，真係好啦，又可以等到呢一个开心嘅三小时嘅时刻。当然呢，我哋由而家至到十二点有三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就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每一个星期日嘅现场直播音乐节目。大家好，我係 Albert Arm 欧瑞强。今日当然亦都感激我两位嘅好拍档啦，坚哥或者叫坚爷，你鍾意叫咩嘢好啊？系啦，乜都得噶系嘛？即系点解要用个爷字呢？就因为你年龄，唔系，sorry 啊，对唔住佢爆咗你添。系因为你嗰个歌龄啊，又唔系，你系一个音乐龄啊，乐龄嘅问题啊，即系竟然有人好似先过我入行，真系难得少见。阿坚爷，多谢你。咁啊，当然啦，吓个拍档咧，你唔知叫佢师妹好啦，又叫佢咩好啊？叫佢死小师妹啦，嗬？ 边时 啊？系小师妹啦，吓叫细啲啦，吓咁啊！多谢阿边时啦，咁啊，大家都好认识阿边时噶啦，因为我哋二千靓歌咧就啊边时一定喺度嘅，咁啊能弹能唱，今晚唱唔唱咧就睇佢啦，吓咁啊！但系咧，我觉得都唔使点唱。因为咧，我哋有两个好唱得，而且好好声嘅女星，咁所以咧，我哋当然系嘉宾至上。首先，我哋介绍我哋个老友记，真系记喎，老友记嘅汤记。 Hello Albert， 好耐冇见你啦， 都好耐咩？ 我私底下见你，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啱嘅。 好耐冇上过嚟，二千零个 系啦，好多个秋天啦，咁就吓，咁啊缘分的天空底下咧，都应该一定相见嘅吓，因为有缘分咧，大家都同一个天空噶嘛。咁啊，因为阿汤宝如咧，真系我嘅小师妹嚟。 系啊，我哋同一间唱片公司嘛。 一间唱片公司咧，就即系一个家庭咁啦。 系啊。 咁而且咧。就特別盛產咧呢啲小師妹嘅，你哋嗰個 即係九十年代 係啦，九十年代咧突然間就出現咗一例咧，就其實好多嘅，唔止三個，不過咁啱咧， 好多 就你哋變咗三朵小花啊咁解， 差唔多同期啊嘛，因為 即係其實差唔多前後仲有嘅，有啲 有 啊 Linda 即係 Linda 喺我後邊喎， 係冇喺你後邊噶嘛，即係前後 啊。我入去玻璃根本時候咧係周影啊，我 周影，周影， 大家知唔知道周影？ 我梗係就係我梗係識啦，你大家可能忘記咗佢嘅，但係周影係曾經係喺你哋前邊。 系啊，喺就喺、 是、你哋三个就系你啦，黎瑞恩啦，同埋 小 慧啦吓，刘小慧咧就系三个一齐， 系啦， 一齐入去嘅，所以咧就叫三朵小花， 系啊，啱同期咯， 系啊，咁啊真系难得嘅，因为呢个宝字头嘅好多啲小师妹嘅，成个花园咁啦，总之我翻到录音室嗰度，好啦，咁啊另外咧我哋唔止阿汤记，唔止汤宝如，亦都系有你嘅，喂，真系。唔知师妹就师姐啦，大家应该系同学啊。 系啊，因为我系参加新秀，而佢亦都系参加新秀。 系你喺等你自己讲啦，边届啊？姜培利， 大家好，我系姜培利。我参加新秀第一届， 我系第九届。 真系啊？ 系啊。 我以为你系同一届嘅，你话。 我都想同一届，因为 睇嚟细好多。 系啊，咁啊，即系第一届大佢师姐啦，吓。咁但系就佢就同阿梅艳芳一届啦， 梅艳芳 系咪啊？梅艳芳啦，印象点啊？当年 印象 总即系决赛嘅时候，哇！呢个利舞台我有份睇嘅， 系啊，有机会站喺你舞台真系都系好开心。 嗰时候边个做评判啊？我想知道。 实有黎小田啦、 啊，系咪啊？一定 同埋好多老师、啊。 好多噶，好多老师，但我唔系好记得啦、啊。通常都系啲好好即系好有资格嘅歌唱老师咯。 O、okay, K， 我记得我去试音乐，一定系有阿 Michael 嘅。 系啦，黎小田。点解咧？我解释俾你听啦、啊。因为咧，黎小田咧。因为新手歌唱大赛咧就系华星唱片主办嘅，咁华星唱片咧亦都系 TVB 嘅辖下嘅唱片公司，咁咧阿小田哥咧就系、是、当时即系华星嘅音乐总监，咁啊无论佢唔系 TVB 嘅音乐总监，因为嗰个系顾家辉嚟噶嘛，咁佢就系呢个华星嘅，咁所以佢一定要喺度嘅，系佢主理嘅、那个音乐上边，所以佢俾你入去。入到决赛咧，都系因为小田阿 Michael、 因为我听好多故事嘅，即系佢系系有，因为好多人报名噶嘛新手，咁佢话咩人都有，着拖鞋嘅人有头粉面， 诶乜嘢，总之嗰啲一阵间同你哋倾下啲歌唱比赛，我哋做评判嘅岁月啦、我系十几岁已经喺 TVB 做评判噶啦， 系啊，边个节目啊？ 星宝之夜咯。 我、即系啲灯棒棒棒 嘅，五盏灯四盏灯我四盏灯嘅啫，我做嗰阵仲系做唔系出参加，我参加过噶，其实参加咗之后咧就唔玩啦，咁啊变咗咦坐咗上去嗰度，嗰啲监制叫我吓唔系啩，系啊你坐喺度啦，你得噶啦咁样，因为佢咁我就照讲咯。 好犀利！嗰时候你做咗 DJ 或者歌手未啊？ 未。 什么都未嘅， 未噶，唱片都未录过噶，系即系好似以为系业余嘅，但系其实我系职业噶啦，因为我喺出边嘅现场嗰啲爬房餐厅嗰度唱歌，但系反应啊咩嗰啲唔知点解 拦唔到你噶， 唔系啊嗰啲天生嘅，你逼出嚟噶嘛，好早已经系全部 live 咁样唱歌 ，EYT 唱得多嘛，咁啲监制咪觉得咦呢个人。即系起码呢边 佢睇得又唱得， 人哋唱英文歌，你起码都即系国语歌，我唔敢评啦，就交俾隔篱嗰啲唔系姜培嚟嗰有好多嗰啲老师啦，系咪啊？嗰啲老师好犀利噶嘛，即系专教唱歌嗰啲啦，即系讲嘢讲广东话唔正嗰啲啦，全部都系系啊！以前嗰啲老师你老师系啊，完全系冇本地噶，几乎全部都系以譬如唔知北京啊、上海音乐学院啊咁样，然后即系出咁啊，然后即系巡演老师啊嗰啲咯，系咪啊？啊，即系好多呢啲嘅啊，咁啊，包培利啊呢啲啊。听过啊？ 听过， 系 啊，唔系姜培利，系包 培 利 啊，包培利系啦，包培利，哇！呢啲真系好超级噶嘛，咁所以咧，嗰阵我都好惊嘅，其实，不过就扮镇定咁 啊。几岁啊？嗰阵 时候 ，teenager 嚟嘅，真系未到二十岁。隔篱咧成日都坐咗许冠杰嘅，我记得，成日同阿 Sam 一齐，咁有阿大佬照住我啊嘛。喂，我哋唱歌啦，今晚开心啊！有阿姜培利 Jenny， 同埋阿汤记汤宝如。汤记你嚟先啦，有缘分就不如同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因为而家咧全球嘅唔同，即系同一个天空下嘅唔同国度啊，都可能听紧。 即系啲系已经系朝头早啦， 系啊，加拿大，譬如而家朝头早咪9:03咯，朝头早9:03 啦。Toronto 嗰边就 是 Toronto 啦，系啦 ，New York 啊呢啲咯，咁啊如果温哥华应该瞓紧觉嘅，未起身嘅，好早5-6点嗰啲咁。好啦，咁啊而家唔紧要，全球咧好多地方都啱听，或者听紧重播。 系啊，重播。 咁你将呢一只你嘅代表作，你咁多代表作，你拣只啦。 缘分的天空啦。 系啦，有缘分啊。 收音机啊嘛。 系，我听收音机啦。你都系听我哋收音机大啊。 梗系啦。 你细个有冇听我香港电台？ 有 都有啊， 一定有。 因为我1977年开始做自己的节目， 77年我应该 未出世， 胎教紧，讲笑就出咗啦。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原来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脸碎人，像你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依恋爱侣。 但愿明白我像你亦未能免，敢作岁月唏嘘，像情孤单的你太多苦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是你孤寂和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里微风中，是我失落神冰冻，是这被爱听众来信，期望偶遇开个钟，承受你的泪和梦，街灯不觉中沿着我刹那后退，红着眼听你在分析当天爱恋，但是无字句令你活在从前，只得往事浅对，像情孤单的你太多苦累，人为失心无法入睡，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是你孤寂和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里微风中，是我失落神冰冻，是这悲哀听众来信，期望偶遇开个钟，承受你的泪和梦，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里微风中，是我失落神冰冻，是这悲哀听众来信，期望偶遇开个钟，承受你的泪和梦。 分的天空，歌名真好。咁你都讲个故事俾我听嘅。呢只歌系《向雪怀》， 啊唔系呢个呢只歌系 呢只唔系呢只 韩国嘅。 韩国咪向雪怀词， 词唔系陈少琪。 哦，陈少琪啊，反而系 我系睇咗套Tom Hanks 嗰套。 但系向雪怀嗰阵就做你监制啫， 佢做我监制。 哦，唱片监制。 但佢都攞唔少我啲歌去填词，通常都 系 咁噶啦。 系啊，好多向雪怀嘅，我记得，因为我记得以为记得系佢填，因为佢自己监制，但系佢都要请其他嘅填词人去填啦。咁同阿陈少琪。 陈少琪系啊。 因为那阵嘅个古仔就系我好记得嗰出电影咧系非常成功嘅， 系啊 ，Tom Hanks 同 Matt Ryan 啊，系啦，叫做《西雅图的天空》啊，嗰出电影啊，咁诶有呢个 idea 叫做《缘分的天空》。头先我讲过咧，最好嘅天空就系同一个天空， 冇错， 全世界都听紧我哋喺度唱歌， 咁我成日都讲咧，即系话点解中意唱歌咧吓？譬如其他嘅文化都好多嘅，会可以传颂好远啦，即系文字啦，即系写书啦。咁但系咧，有时咧啲书嗰、那个要睇下嗰个知识嘅文化水平啦。咁、有啲书咧，我都睇唔明 白。我睇唔明咁 太多唔明 白。即系譬如武侠小说咧，我唔得嘅，我幻想唔到点样飞脚啊，所以系好睇，所以我睇电视或者电影咯。 系啦，佢变成咗电视啊，定或者电影。 你话爱情小说啊，侦探嗰啲， 同埋变埋啲歌啦，所以武侠小说都有歌噶啦。咁啊，啲歌嚟传得最远、最阔、最容易记，任何文化水平嘅都可以听。 系啊， 呢一个我就至中意。咁所以呢个缘分的天空咧，多谢汤宝如咧，都将佢咧传播到去全世界。其实即系如出一辙啊！异曲同工咧，就系另外一只。我成日喺即系有啲睇，譬如喺大陆咁样问下啲人，你知唔知你中意啲香港嘅乜嘢边首粤语流行曲啊？咁样咁佢嗰当然就讲一大扎啦咁啊！好多时候咧，如果一般嘅人咧，即系唔需要，即系大家都容易接受啦。 系， 好似万水千山总是情，佢个个识噶。 系啊， 系咯。你 我 成日飛機 聽到嘅，你知唔知道？ 即係外省人嚟嘅，佢唔係好識廣東話嘅，但係佢又一定有聽過阿汪明荃嘅呢一首，就傳頌嗰個闊度好深遠，好闊嘅。不如咁啦，呢只歌咧，我諗譬如我哋今日錄咗唱咗啦嚇，冇人錄，我哋現場都有一個重温噶嘛。咁咪會有人咧就將佢擺上網啊，擺來擺去，咁越擺越遠嘅。咁啲歌咧，你今日原唱咗咧，你就永遠唔會消失噶啦。 系， 好啊！不如咁啊，你唱俾我哋萬水千山 總是情， 系啦，即系全個起碼都全個中國同埋全個世界嘅中國人聽啦。 好， 各位朋友，姜培利 Jenny， 莫説青山多障礙，風也急，風也勁，白雲過山峰。千千，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未怕江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一聽到呢只歌，咦哇，佢好似 country western 嘅風格啊，即係嗰啲叫做鄉謠歌風格。但係我哋廣東歌嚟噶喎，《萬水千山》之後有呢只叫做 Top of the World，one of my favorites。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s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learned my name and i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a pleasing sense of happiness for me. But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Yeah. 呢一隻 The Carpenters 咧，即係自己嘅歌，因為其實平時咧 Carpenters 咧，我好欣賞佢哋咧，將人哋嗰啲歌改咗據為己有啊，係好難嘅據為己有，因為咧人哋已經係即係豬肉在前啦，先入為主咁，但係佢唔知點解佢將嗰啲歌咧，佢又唔揾最 hit 嗰啲嘅，佢揾埋曬嗰啲咧好好聽嗰啲歌咧，改咗變咗係 Carpenters 嘅歌，同埋因為我最主要係欣賞除咗 Carpenter 誒 Karen 把聲咧。最中意佢嗰啲 arrangement 啲音樂編排啲和音，哇，好舒服，好舒服。希望由而家舒服到十二點啦，嚇，而家係九點三十分啦。新聞後，我哋喺二千零哥再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完成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中要求业主立案法团的管委会成员要妥为保存招标文件和财务报表等，否则需负刑责。强调有关修订是针对不负责任或者不诚实的管委会成员，同時保障盡責的成員，讓法團管理樓宇的時候有更多依據。麥美娟說，在有關新修訂之下設有免責條款，強調舉證門檻低，控方檢控門檻高。她舉例，若果涉及管委會換屆，而上屆管委會並沒有妥善保存相關文件，新一屆管委會可獲免責條款保障。一名13岁少年和一名19岁男子涉嫌擅自驾驶公共小巴被捕，正是被警方扣查。警方说，一名小巴司机朝早报案，说停泊在旺角西洋菜南街的红色小巴不知所踪，怀疑被人擅自取去。 警方其後在港鐵上水站附近發現有關小巴，並且在附近截停兩人。警方相信另一名懷疑涉案的年約15歲少年在警員到場之前已經離去。警方初步調查之後，被捕兩人涉嫌無牌駕駛、未獲授權而取用運輸工具，以及在沒有第三者保險之下駕駛被捕，全部通過酒精測試，案件之中沒有人受傷。日本放送協會根據票站調查和選前收集到的資料推算，71歲的小池百合子有望成功連任東京都知事，展開第三屆任期。共同社亦都報道，無黨派的小池幾乎可以肯定在東京都知事選舉之中擊敗同樣是無黨派的廣島縣安藝高田市前市長石丸、新義、前參議員蓮舫等的主要對手再度當選。共同社引述分析指，少子化問題和災害對策是外界評價小池擔任東京都知事政績的重點。小池在競選期間主打育兒牌，強調高中學費實際減免，向剛剛出世至18歲人士每月提供5000日元育兒支援等的政績和措施。另外，小池提出減輕育兒家庭房租負擔，以及新設無痛分娩補貼制度，這些競選承諾獲得選民支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有一兩陣的驟雨，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仍然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环听世界》的司徒天赖，由学生时代加入港台，到而家成为港台的一份子，可以听到不同人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令我觉得好开心，可以从事这份神圣而又有趣的工作。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师傅，搞定装修未啊？ 未啊，我仲要用好好抖手机应用程式搵回收箱嚟处理剩低嘅少量建筑废物。 点用噶？ 先预约，再将废物分类，就可以拎去收集点啦。除咗一啲偏远地区，服务大致上已经覆盖全港各区。有回收基金嘅资助，视乎废物量，回收费用随时同一个下午茶餐差唔多。 好好抖， 回收建筑废物好帮手。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2000年嚟之前，世界曾经因为千年虫令电脑错乱嘅问题一度陷入恐慌。而当3000年嚟到嘅时候，电脑、AI 等科技又会唔会已经完全占领咗我哋嘅生活呢？同时播报1999年12月31日夜是张培力的作品，由而家至9月10号在 M 家的大堂展出，请 M 家数码特别项目制作副策展人辜雪婷同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 这个作品是一个圆形装置，由26部电视机组成，影片收集了1999年最后一日26个不同国家下午7点的当地新闻。所以当观众走入装置的时候，26部电视混合成一片噪音，这种混乱的感受是当下的信息社会能够同大家产生共鸣。 张培力1957年出生于杭州，主要用录像、文字、声音装置、机械装置、摄影等作为艺术创作的媒介，在中国美术学院建立新媒体系，开始了中国艺术院校之中最早的新媒体艺术教育。现时 M 家收藏了张培力13件的作品，而今次介绍的作品的制作手法比馆内其他12件较为特别。再听下高雪婷的介绍。 张培力这13件作品之中只有4件录像作品，只有这一件作品的影像是当时网上收集回来的。 张培力装置作品同时播报1999年12月31日夜M 家博物馆大堂免费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望相约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相当喜欢啊，王菲的这一首啦。约定，我哋大家约定咧，每逢星期日晚上由九点钟新闻后开始，至到十二点。我当初咧即系接受，即系话做呢个节目咧，我都有少少嘅忐忑啊。 点解咧？ 虽然我已经当年我已经做咗好耐 DJ 啦， 嗯、 真系乜都唔怕。咦？我一个人嘅啫，当初冇阿 Vince 未出世嗰阵，冇啊，冇琴师喎。 呢个节目几耐啊？ 呢个节目咪2000年，系1999年开始咯。 哇！ 1999年嘅九月就唱到十二月，咁就唱三个月嘅，讲明系做三个月就唔做啦。点解唔做咧？因为咧，我哋系庆祝迎接2000年，系啦，千禧年嘅来临。 系 咁咪即系吴石辉跟我喂你。即係我已經係好拍睇， 做個 show 啦咁樣， 咪做一個新嘅節目咧，迎接呢個2000，哇，好重要噶嘛，所以叫2000靚歌再重聚就係咁解。咁但係開頭你知唔知點啊？即係我話，我呢啲啊真係我嚟香港電台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土佬，都係揸住吉他，好簡單咁唱歌。 嗯， 樂隊諗都冇諗過啦，嚇鋼琴諗都冇諗過，因為你要好多即係。好难请到。 咁呢个钢琴系为你而设， 唔系喎，呢一个钢琴系为我哋古典音乐 ，OK 嚟而设嘅，系真嘅，即系我哋第三台系英文古典台嚟噶嘛，系咪啊？咁啊，系咪第四台 ？Sorry， 第四台 系啦，第四台。咁啊，所以咧呢个琴咧系俾呢个录音室都系， 即系俾英文歌嘅， 系啦，唔系英文，系古典音乐， 古典音乐 系冇话英文歌，系古典音乐，而家都系嘅。冇其他節目喺呢度做， 即係現場有人彈琴， 係啦，淨係錄音啊，可以錄音，亦都錄過唱片，錄所有都係古典，主要咁咪梗係喺四台播啦，我哋冇古典噶嘛，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就即係借用咗呢一度，你一借就廿幾年啦。 對呢度咧一睇咧，好似以前咧玻璃金嘅錄音室啊， 係啦，係啦， 即係可以擺成隊樂隊啦， 係啦，一定，因為點解要咁大咧？即係。第一就要可能淨係拉小提琴同埋大提琴啊，中提琴啊，有成十幾廿人都分分鐘。如果你成隊管弦都擺到㗎呢度， 擺到 四三四十人閒閒地。咁所以個鋼琴呢個 Vince 咧，我望到佢咁遠咧，同佢打招呼都好難嘅。點解？因為個音效問題咯。咁如果你太喺個鋼琴喺我哋側邊咧，就變咗佢入曬落我哋個麥搶得太就好難調啦。咁但係好嘅係啦，要個樓底又要好高啦。左右上中下左右嗰啲吸音嗰啲全部系專家計過曬，所以呢個音效咧係我覺得係即係全香港電台最靚音效嘅一個錄音室， 我而家聽都好舒服啦，即係啦，我哋又認識2000靚歌上我哋呢個節目嘅人，都會知道啲音。 你覺唔覺得自己唱歌靚咗？ 唔係你一定係個唱功一定要係有個紮實啊，因為太少樂器啊，我諗大家都知啦，係咪？ 唔係嗰個音效係要 音效啦， 擺位啦，即係譬如你嗱，你千祈唔好挨咁厚啊，你唔好喐啊，唔好喐啊，唔好喐啊，唉，係啦，呢度啦，得啦，冇錯啦，係如果由頭到尾都未揸住個咪，喐都唔好喐咯，呢個最靚音效， 即係要攞個位係嘛？ 係啊，我度咗成廿年㗎啦， 唔怪得你坐喺位點樣都唔喐。 係啦，即係度咗廿年，你千祈唔好亂搞啊，唔係一定要鬥貴嗰啲嘢，我哋揸呢啲咪就有啲好普通。嘅咪，但系最紧要系个人把声咁，系咪啊 ？Jenny 嗬， 系 咁啊，即系出嚟唱歌咧，即系、好似以前咧周旋嗰个声音咧，好特别嘅， 系 即系冇人系咁，咦哇咁娇嗲嘅咁，咁样嘅， 好特别嘅， 好娇嗲啊吓，冇呢啲声，唔知点解佢会咁样唱歌，但系超级巨星。 但我想知道嗰时候系点样录音嘅咧？ 佢以前咪又系咁录音棚咯，跟住但系咧，唯一 咩咪咧，即系点样咧？ 系嗰啲一大旧嘅，一大旧嗰啲咪咯。咁同埋咧，佢哋隔聲，佢要隔住嗰啲樂，譬如嗰啲樂器咧好近，即係嗰啲樂手好近嘅時候咧，佢哋就揾個好似屏風咁嘅嘢隔住。咁啊，但係咧又一定要大家睇到，點解咧？因為嗰陣冇 multi track 嘅、，multi track 即係意思你可以分開錄嘅，吉他還吉他，打鼓還打鼓，咁啊，你哋錄好曬，然後我先唱都得噶嘛。 跟住係而家嗰陣 時一齊 嘅， 所以咧你一唔熟咧，你 NG 咧即係好似拍戲咁啊。即系可以拍电视剧， 女街坊， 女街坊啊，全世界望住你， 又跟住 拉二胡嗰度可能啤住你， 啤住啦，跟住由头嚟过。你谂下几惨？你唱嗰个咧，唔好话唱到尾，你其中有一个字甩咗，一个字啫， 系 又要从头再嚟。 嗰阵有监制噶嘛？ 咪冇做，梗係有啦，梗係有啦，錄音又監製啦。咁啊，等於你而家即係我哋幾十年喺 TV 喺電影嗰啲監製或者係嗰個 producer 啦，嚇嗰啲編導啦，佢一定要有一句説話啦，佢一定識講嘅。咁啊，嗌落嚟即係佢客氣地，即係如果唔客氣就鬧落嚟啦，係咪啊？鬧你哋啦。如果唔係你都知㗎，你應該一定聽過嘅，就係、是。哇，好啊！呢、这个即系呢个 take 好啊，不过要嚟一个更好嘅。 又系成日都系咁，系成日都系咁。 你实听过好多万次噶。 氹你嗰啲小朋友， 唔系氹你，一定要识讲呢句啊，咁人大家都舒服啲啊嘛。 系。 如果你调翻转，你好 rude 嘅，咁即系我搞错啊，又错又 NG， 咁佢又一定再 NG 嘅。 嗯。 系咪啊？一定啦，尤其是啲新人，你知咧一团人一场戏好多人噶嘛。即 系 好嘅前辈就好好咯，就唔会啤你啊，唔会 俾啲信心你。 新人好惊嘅， 系啦，所以系啦。咁啊，而家咧，以前有个电视剧咧，我好中意嘅，有司琪姐做女主角嘅。 系 咁啊，佢又真系喺嗰个剧里边咧，就扮演一个天涯歌女。 系， 但系就唔系呢出戏。 系咪啼笑姻缘啊？ 啼笑姻缘啊！ 我记得个画面。 冇错啦。咁佢咁就即係好似一個天涯歌女咁，即係周圍要唱歌，有人同佢拉二胡啊咁樣，即係去揾錢。咁呢啲好有 mood 嘅電視劇或者電影，甚至呢隻歌呢原本係周旋嘅天涯歌女。 天涯呀，海角走起，狼呀，这么亮是一条心。哎呀哎呀，狼呀，这么亮是一条心。家山呀，北望，泪呀泪沾襟，小妹妹想郎，直到今，郎呀患难自家恩爱深，哎呀哎呀，郎呀，患难自家恩爱深。人生呀，谁不夕阳西青春，小妹妹思仙郎思真，郎呀穿在一起不离。 个节目咧就有啲新感觉嘅，因为呢只歌原本咧就周旋住好娇嗲、好高音嘅吓。咁啊，头先咧我哋就揾咗个真系徐小凤或者梅艳芳 key 嘅吓，姜培利 另外一个味道咯。 完全咧就即系啊，咁我成日都话一只好嘅歌咧应该系咁嘅，即系乜嘢版本都应该有。完全是不同一味道，即不是不好像以前我们初期那些参赛的歌手啦，或者是歌唱比赛啦，多数都是学习模仿多的，即是他觉得咦，因为他不自觉，有些自觉，有些不自觉都是因为他听他的歌大，他很喜欢，于是乎他腔口啊那些都是即似晒他原唱这样。咁但系最即系如果你最 即系我请阿欧瑞强啊，斜阳半晚， 咁啊，我谂啊，即系100% 认唔到系我只歌嚟噶， 学唔到，有啲人吸声好犀利噶嘛，即系学模仿。 好咧，我都识嘅，我哋都请过嚟呢个节目咧，亦都有啲系好好朋友啦，模仿声，李思哲都好叻噶，系咪啊？即 系 好似噶，可以有啲似得好犀利，可以扮唔系一个的。扮十個都得嘅喎，我好即係欣賞佢哋呢啲技術，即係佢唔係好似嗰啲玩雜耍喎，而係真係你要有咁嘅技術，你先學到嘅，係咩啊？即係你點學啫？ 天分啦又 係啊，好好即係耳仔佢好靈，同埋佢控制得個自己嘅聲線啊，各樣嘅技巧都係好高超啊。但如果佢但係咧真係如果能夠即係如果自己中意唱歌，即係有自己把聲同自己嘅風格就。最好啦，不过呢个是最难的咯，即系对新人嚟讲系，因为佢最初学歌都一定是模仿开始，即系你写大字啫嘛，你一定要攞嗰啲书、嗰啲贴嚟临噶嘛，小学系咪啊？即系你冇嚟一开始，我系黄希芝咁自己创作一个风格，唔得噶嘛吓，咁唱歌都系嘅，咁如果能够好快地即系建立到自己嘅风格。就好似梅艳芳咁，好似李师姐啊， 系 咪咯？ 我师姐， 佢第一只 同系咪应该同咧？ 同 一 但系 都系师姐， 同届佢，但系佢变咗大家姐噶啦。 系 佢唔系净系因为佢第一名，而系因为佢个之后佢最快， 影响咗 佢影响咗系啦，其他嗰啲同届都好咧，都系佢好提携，系咪啊？即系好有心，咁所以佢应该系大家姐嚟嘅， 系 佢嘅性格都系大家姐啊，咁好好嘅。所以我哋， 明啊這個、 你知唔知我哋明星足球队咧系从来唔收女嘅会员噶嘛？佢系第一个， 因为当佢男仔咁 样。系啊，因为佢好男仔气噶，好有义气咁样。哎，你真系收埋，我哋邀请埋梅艳芳入去呢个明星足球，佢梗系唔系踢波啦，咁但系同我哋一起去即系出去表演啊，各样嘢啦吓。咁喂，跟住落嚟啦。如果你講呢啲電視劇啊，呢啲啦嚇，咁你都係睇啲電視劇大啦。香港好多朋友咧，就二千靚光嘅同即係聽眾們，都係咧撈呢啲汁啦。考下你啦，嗰個劇叫《網中人》， 係 邊個做啊？ 我記得有石堅同埋有嗰個 點你 關谷英， 我啲記呢啲會男主角喎。 男主角真係唔知，嗰時我係細個嘅，但係呢只歌咧就好深印象咯。嗰時候好興嗰啲劇集係100集啊， 哦咁，不過咁啊難怪嘅，因為 咁啊晚晚都要聽 嘅。因為你細個男主角嘅，即係九成嘅男主角都係 劉松仁啊， 唔係一定係 周 潤 發 啦， 係咩？ 梗係發仔啦，梗係。 啊，係咪周潤發同鄭裕玲？係 啦，有鄭裕玲啊， 好似有苗軒仁 啊，有苗軒仁嚇，好嘢啦，鄭裕玲。仲有一個咧，就喺呢個劇爆咗出嚟嘅，即係到而家。唔係男嘅， 男啊， 食漢堡包。 哦， 邊個啊？ 我谂唔起个名 字，即系认得佢样，系样喺你个脑度。 系咪姓廖嘅？ 系啦， 个廖伟雄啊， 系 冇人叫佢廖伟雄嘅，叫佢 阿 灿。阿 灿， 系啦， 阿灿就喺网中人出嚟噶， 食汉堡包嘛。 哦， 冇我冇搞错啩？ 应 该系呢个剧嚟噶。咁阿灿咧就真系红到嗰个灿字红到而家嘅，都仲记得嘅。所以你话剧里边嘅一个角色。几紧要，比佢真名咧就仲流行，系咪啊？网中人啊，汤宝如， 我试下。 啲人啊，中意叫你汤记定汤宝如？ 汤记， 汤记好熟啊，所以话 亲切啲嘛。 系啦，艺名几紧要啊？你话 回望我一生。历遍几番责备我。 独怕今生恨望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痴心我自投入网，人在网中度回望，世间悲欢尽已忘，豪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岂怕他，沧海亦望飞灿烂明利望，又尽了飞广阔天，望开冲出不再返， 就以前就冇嗰段日子咧，我就當然知道曬有呢啲劇啦。但係我冇咩時間去追咯，即係要追幾廿集噶嘛？呢 百幾集啊，我記得。 唔係啩？ 係啊，過百集噶，以前啊，過百集。 真係做咗網中人咯。 即係起碼三個月咯。 即係如果冇追開，又唔知佢講乜噶喎。 係啊， 即係追唔到噶喎。咁啊，所以咧變咗我就淨係聽呢只歌啦。所有歌我認識曬， 係啊係，以前好中意聽好興嗰啲誒電視劇主題曲噶嘛， 有插曲咧，咁你冇可能唔識嘅，因為你唔想聽或者你冇買唱片都得嘅，因為你日日播啊嘛，咁你幾個月喎，你幾日點都會有好多時間聽眾嘅咯， 點你都背到啊呢只歌， 咁所以即係有時阿輝哥呢啲真係犀利啊，咁啊呢只歌當然係阿張德蘭 冇錯 主唱嘅。咁啊，张德丽亦都系阿辉哥发掘出嚟啦。 啊、 你知点样发掘 嘅？唔知 道。哦，佢大家都知道系张元元啦。 浸在细雨里，漫步青青草地，小草也在轻轻低语，诉说无尽秘密，让我们共寻觅。浮云细雨慢慢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的世界充满诗意，微风伴着细雨，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着我看着你，看着世界多么美丽，啊，愿我是风你是雨，啊，微风浸在细雨里，青青草地，小草也在轻轻低语，诉说无尽秘密，让我们共寻觅，诉说无尽秘密，让我们共寻觅。 呢只歌咧就大家好熟嘅旋律啦，就因为我哋香港最中意嘅一首本地民歌叫做《昨夜的渡轮上》，系咪啊？汤琪有冇印象咧？ 有，梗有啦。 突然间，咦，好似好熟喎。 系啊。 其实头先我唱呢一个版本咧，就叫做《微风细雨》。微风细雨啫。 微风细雨。 系微风细雨。咁啊，原本咧有个女歌手叫做刘南溪。 系。 咁啊。好靚好清純嘅台灣歌手，咁後來佢出咗家添， 佢 喺後來佢即係前幾年我聽到電視嗰啲訪問佢咁樣，咁但係佢當年咧即係我哋啲 DJ 都有一個好大嘅反應，因為唔識佢噶嘛，未見過佢真人噶嘛，咁收我哋以前收好多碟噶嘛，做 DJ 一定有新碟，佢有啲台灣嘅碟喎，咁樣以前有嗰個咩時期咧，就沈雁啊嗰啲咧，踏著浪而來嗰、那個。搭浪嗰個沈雁啊，咁後來我就同佢好熟啦，因為佢就同我一對咁樣去唱嘅。咁但係呢個劉南溪咧，就我本來唔識嘅，但係我哋第一次佢印象好記得嘅。哇！同埋伍嘉廉啊，佢哋成班啲 DJ， 哇，好靚女啊呢、這個， 真係㗎，我諗緊睇下先 宣傳。因為佢以前啲黑膠碟咧，就一定係。大头上噶嘛，咁咪同埋咧嗰啲头发咧就一定系唔知系有啲风扇吹紧啊， 长头发咁样， 好兴，即系就系台湾嘅女仔好清纯噶嘛， 啲宝岛啊， 系啦，宝岛宝岛美女嚟噶嘛，即系佢又唔系嗰啲艳嗰啲美女， 系 因为佢唱呢啲咧，好似好有啲校园派嘅咁，咁好清纯，咁后来都有嚟过嘅，咁但系佢就冇啊沈雁咁红，沈雁更系又系咁样嘅。即係清純、清湯掛面咁樣啦，哇！嗰啲相靚到咧，一嚟到咧就引起轟動啦。咁但係劉南溪呢只歌咧，就令到我哋香港有一隻叫做《昨夜渡輪上》啦，《昨夜的渡輪上》。 佢都係民歌㗎。 民歌就我哋城市民歌創作比賽嗰啲參賽者就攞咗呢只歌嚟參賽， 哦、 填咗一啲廣東詞來。 咁、哦、 即係其實有國語有粵語咧，好多嘅成功嘅例子好多，譬如啊。姜培，你话想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咁啊，梗系唱国语啦，你擅唱国语歌啦。 系， 咁但系我哋有校长同埋关淑怡啦， 嗯， 就有一只对唱嘅， 系， 当然系粤语噶啦。不如而家国粤语对唱， 好、啊， 好多呢啲成功嘅台湾歌都系台湾噶嘛， 系啊。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想他的印象就是这一首了。个印象我讲紧咧，就系有一首英文歌嘅歌名叫做《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英文歌嚟。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重临白雪轻铺，我月是我屋中过渡。前面是最好，四周冰山的仰慕。却怕某天清早又再一次要上路，你必可谨记此刻终老。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 一生有千梦，梦里可以双双跳舞。怕有天醒觉，未必再次起舞。 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 谁能预测对于此心中尺度？我信你天道，是个天赋已去创造。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 一生有千梦，梦里可以双双跳舞。怕有天醒觉，未必再次起舞。 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 谁能预测对于心中的尺度？我信你的讽刺，是个天故意去创造。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原本都好听的，就是国语的版本，哎呀， 粤语版都好听。 童安格， 童安格。咁佢，我中意佢嘅歌中歌啊，嗰个意念咧就系，我同你当年咧一齐听住英文歌，佢叫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听收音机嘅又系，咁就当年佢同佢嘅爱侣一齐听，咁而家咧就即系散咗啦，系我挂住佢啦，咁就讲翻当年，我哋就系一齐听呢只歌噶啦，叫做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即系分开咗再， 系啊，即系呢只歌咧就系英文歌嚟噶嘛，我哋以前成日都听嘅，系真系有只咁嘅歌噶。咁佢所以佢将佢摆入嚟歌词里边，即系歌中歌啦。啊，咁但头先咧就歌中歌再即系扩阔咧，成为咗粤语同埋国语对唱啦，咁样啦。 好听啊！ 好听啊！ 好听，好听，好听，你的国语很好诶。 谢谢。 佢唱国语歌噶嘛，好中意。 你本来系 我唔系国语人，我系广东人啊。 我知，但系你 唔系我唔系广东，我系苏州人。 哦，你苏州人喺香港大。 苏州即系上海嗰边咯， 但我香港出世噶嘛。 系啦，香港出世。 但系你妈咪系咪会讲国语嗰啲？ 我哋屋企就少讲国语嘅。不就聽好多國語歌咯。 哦， 唔怪之得。 係啊，咁啊，即係之前聽得多咧，即係之前講嘢都有少少國語口音嘅。 係咪有啲？係咯，即係有啲口音啊。 少少，真係有嘅。 係咯，有時候啲味道。 你咪仲唔緊要啊？唔係口音嗰啲叫味道。 味道啊，謝謝你。 咁陪你有冇去打波啊？ 有打波。 冇，唔會咁講嘅。 我唔知點啊。 不過而家咧好嘅，因為我哋都可以，我其實我哋覺得即係譬如呢個廣東台嚟噶嘛。 係。 其实可以讲普通话或者讲国语冇所谓嘅，因为而家太多讲普通话嘅朋友嚟咗香港住长居嘅。咁我谂我哋以后咧，即系我唔系我嘅年代啦，我做咗咁耐啦，即系以后嘅 DJ 咧就将会咧就即系应该系两 双 语噶啦。好似广州嘅 DJ 咧，我都佩服佢哋，一定普通话一定要好好，你先可以做 DJ。 佢本身 全部系普通话底噶嘛，但系佢系广州人嚟噶嘛。 我读书，因为佢哋读书全部都系国， 一定嘅，一定嘅，一定系普通话噶啦。咁但系咧，广州人咧就特别即系 两种语言咯， 系啦， 可以 两种语言已经系下一代，我好担心，即系而家我喺譬如喺上面见到啲所有小朋友咧，全部都系讲普通话嘅，即系佢唔肯讲，唔系好善讲嘅，可能识啲，但系有口音嘅，即系同佢屋企翻屋企同啲同学唔使讲啦，一定要讲普通话。咁所以下一代咧。即系讲广东话嘅人咧，会越嚟越少，我 觉得。系啊系啊，因为唔肯讲佢哋， 点解咧？ 唔想咯。 唔系啊，翻学全部讲普通话， 佢哋全部都讲普通话。 系有时候我想去做宣传咧，即系而家讲紧系廿几岁嗰啲年青人，佢哋都唔肯讲，佢识听噶，佢识听晒我哋。识 听，但系讲得唔中意，因为难讲啊嘛。难啊嘛，啲字难， 都几难讲。 你用字又难啊嘛，咁好难，咁所以变咗全部讲普通话啦。 系。 没问题，我们讲普通话吧。 好吧， 你先慢慢讲啊， 慢慢来。 不用慢慢，可以快快。 你因为咁多，去咗普通话台啊，大佬。 汤记， 系 汤记， 汤汁， 汤汁， 干嘛你？后边大 汤鸡啊，以为汤鸡，系。 好，汤汁唱歌啦。 快点啦！ 有只嘅好好出名嘅。嗱，阿 Vince 彈緊啊，因為當年咧，我好記得嘅，即係有幾個少女隊，你估都估唔到佢突然間有一個咁成熟嘅聲音，唱一隻咁成熟嘅歌，陳慧嫻嘅《成名作》。 相識是偶然，無奈愛心境一變，你在我，又或是我在你。内心曾许下诺言，谁说忍不散筵席，谁说生死不变，这份爱让这份爱被流水一一冲淹，此刻共对亦无言，流露我心中际遇，看着你我受怀满面，泪水有如洒在面前，我的心怎忍说离别，仍望你轻忽走远，已别去是已别去，让时光洗去悲怨。此刻共对亦无言， 着你，我受怀满面，泪水犹如洒在面前，我的心怎忍说离别，凝望你蝙蝠走远，已别去是已别去，让时光逝去悲怨。 当年嘅逝去的诺言咧，亦都系点解会咁容易嘅？可以啱耳鬼啊！大家即刻流行起上嚟，当然系遗憾咧，又突然间有一把咁嘅声音。 佢嘅中音好犀利， 好靓， 好靓， 好靓声，同埋好清，系又厚，就有一个当年有一个形象系小妹妹嚟嘅，即系好好有细粒啦，你知佢啦。咁啊，你估都估唔到有一把咁嘅声嘅，同埋佢演绎得咁好， 系 啊，因为佢当年咧呢啲系一啲比较成熟嘅风格。有呢啲小调曲式咧，系应该要啲萧峰姐啊，即系嗰啲去唱系啱噶嘛。咁但系咧，一个后生女唱就咁，所以咧只歌系好受欢迎。佢嗰阵未出大碟嘅，佢出几只歌嘅啫。 少女组好似 少女组嘅，系佢系唱一只主唱呢只，哇！即刻就嘣一声，咁啊当然成为咗独立歌手。逝去的诺言之后咧，我哋请姜培嚟咧介绍一只即系我哋未必好熟嘅歌。但是呢大陸就很流行的，是不 是？是啊，這隻歌都挺流行的，都有很多年了。 什麼歌啊？ 叫做《愛江山更愛美人》。 哎呀，這些是皇帝說的嗎？ 皇帝 不尽红尘彻烈，数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水断了是海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个音讯浩瀚宁愿孤单，好爱浪身世胆，壮志豪情是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望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究竟凡事别放心头，道不尽红尘彻烈，数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辈子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水断了是海面，轻叹世间事多变迁， 爱江山更爱美人，那个音讯浩瀚宁愿孤单，好爱浪纹身是胆，壮志豪情是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啊，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酒醒凡事别放心头。 果然好听啊，一听一次就即刻好熟咁样。爱江山更爱美人嘅呢一首，当年系大陆嘅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嘅片尾歌嚟，哇，真系精彩。第一个钟，咦，又一个钟头了噃。新闻后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抵达四川成都，商讨同了解大熊猫赴港安排。他话听日将会率团前往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了解大熊猫的护理、饲养等的细节，同国家在大熊猫保育和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希望將當地經驗帶回香港，提升香港的大熊貓保育工作。李家超在個人社交平台表示，感謝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長普布頓珠到機場迎接他和夫人李林麗蟬一行人，晚上大約九點抵達酒店。由較早前抵達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迎接，期間李家超和穿上大熊貓服飾的工作人員擊掌。李家超又說衷心感謝中央，再次送贈一對大熊貓給香港。天文台今日一度錄得攝氏 34.8 度，再破今年最高溫紀錄，提醒市民預防中暑，避免長時間在戶外活動。卫生防护中心亦都提醒市民采取适当措施预防中暑和晒伤。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19间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署方话，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给市民避暑。晚上十点半至到翌日朝早八点，临时避暑中心亦都供应被铺和睡觉的地方给有需要人士。中心內有人員當值。社區組織協會過去一個星期在多區14間天台屋、龍屋和板間房內量度室溫，發現觀塘一個鐵皮屋劏房單位溫度最高曾經高達41度，部分時間有開冷氣的劏房或者龍屋室內溫度大約30至32度左右。社協亦都在今年6月至7月訪問308名居住在惡劣居所的租戶，九成受訪者說住所太熱令到身體不適。調查顯示大約83%人指因為天氣熱導致失眠或者睡得不好，大約60%人出現情緒不穩，一半受訪者說引致皮膚問題。社協建議政府增設劏房水電津貼，制定能源補助，支援低收入劏房户，增设抗热物品，例如遮光窗帘和隔热板等。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司纪贤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两国加强协调合作符合双方利益，也都有利国际社会团结应对全球挑战。李强又说，中方高度重视中英关系，愿意与英国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巩固政治互信，扩大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助力各自经济社会发展，共促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奥运三语共融， 陪你睇奥运， 陪你听奥运。 Olympic Games for All， 睇奥运梗系睇篮球啦！ 我不能错过奥运的排球比赛。 我最喜欢就是看游泳比赛。 My favorite Olympic event is high diving because I find it very artistic and cool。 我最中意嘅项目系乒乓波。 港台奥运三语共融 ，RTHK Trilingual and Inclusive Olympic Games for All。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烈日当空，出街记得做好防晒措施，避免晒伤皮肤。坊间的防晒用品普遍分做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两大种，要揀一款对环境友善的防晒用品，原来都有学问的。听下中大化学系教授魏涛点讲。 现在消费者主要开始比较多关注的就是化学防晒，对环境来说，我们擦完之后最后它慢慢即冲干净，它最后都是入了我们海洋或者我们土壤里面的。近两三年的研究就发觉它的化学防晒落到海洋里面，它就会将珊瑚会将它我们叫白化，珊瑚就会是坏死了。所以现在很多地方例如夏威夷那些会禁了游客就不可以擦含有化学防晒成分的这些防晒产品。如果是物理防晒就偏向那些好像是我们矿物质那类的成分，就是落到海洋土壤里面，它基本上对环境的影响就比较小一点。夏天真的很晒的，即大家不要全部依赖这个防晒产品，有时可能即穿薄薄的衫、戴白遮、戴个帽，那个效果都很好的。咁呢個揀產品嗰陣時就係睇下你用途喺邊度啦，你係咪真係要做啲好高強度喺好多室外嘅活動，咁你先要揀啲防曬嗰啲指數比較高嘅產品咯。咁另外而家坊間有時大家可能會買到啲係啲係噴霧式嘅，噴嗰陣時咧始終有嗰啲有好細嘅粒子，噴落去就冇問題，但驚你就會咳得太多，就會咳入個肺嗰度。歐盟嗰邊基本上咧都唔鼓勵啲化妝品公司出啲係噴霧嗰類嘅防曬產品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呼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茶没有喝光早变酸，从来未热恋已相恋，陪着你天天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我的衣裳今天你在穿，未留住你却仍然温暖。 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爱或情借来填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叹。犹豫在似夕阳离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此时浓却仍然很淡，天早灰蓝，想告别天未晚。从来未热恋已相恋，陪着你天天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我的衣裳今天你在穿，未留住你却仍然温暖。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爱或情借来甜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叹。犹豫在似夕阳离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似是浓却仍然很淡，天早灰蓝，想告别偏未晚。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爱或情借来填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叹。犹豫在似夕阳离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似是浓却仍然很淡，天早灰蓝，想告别偏未晚。 十点四十一分啦，咁啊，头先嘅歌叫做《暧昧》啦，大家都知道系王菲嘅歌。咁啊，今日嘅天气真系少少暧暧昧昧咁，呢几日都系咁， 好热啊，你知道吗？ 热到咧 真系融啊， 融啊！但系咧，我又即系今日都揸长途车啦，哇！喺个过程当中咧，即系春夏秋冬，日头哇落雨，落行雷闪电，即系乜都出齐。 唔系 啊，系啊，一段就到成系个即系嗰个水泊咧，泊到最快都睇唔到嘢。啲車全部要斬，係啊！我喺某一個地方啦，咁啊揸住大雨到咁，但係咧一過咗嗰度咧就曬到咧，藍天白雲， 係 啊咁啊， 係 啊！嗰、那個過人雨係好大嘅，但係嗰啲雨係好即係好重嘅大罩雨啊，直情係好大雨嗰度倒水。 有冇行雷啊？ 有。少少啫，佢唔係好大雷，但係佢主要係雨啫。咁但係呢排天氣都係咁啦，突然間會有大罩雨，所以咧出街咧就即係。最好如果你是室外的又冇嘢遮頭咧，就最好帶定把遮仔啦。 最緊要係防曬咯，我覺得 係 啊，多啲防曬。有少少類似啊嘛。 咁啊，既然嘅咁曖昧講，講俾大家聽先。嗱，本港地區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氣預測啦，大致咧就天晴嘅，但係有一兩陣驟雨。明早最低氣温咧大約29度2，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4度。 而家。 听日，但系今日已经好多地方诶录得嘅破咗纪录噶啦，34.几度嘅市区，然后有啲地方系35.几度， 好热 系啦，香港破咗纪录噶啦，系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34度再高一两度即系35-36度咯， 係啊，即係我諗同今日差唔多啦。不過好彩就係吹輕微至和緩嘅偏南風啦嚇。如果你屋企向南 ，OK 啦， 就係唔係咯？ 唔好出街啦，最好真係太熱，好小心嘅。你唔好以為啊，我口渴先飲水啦咁啊。尤其喺户外運動，劇烈運動嘅盡量少啲啦，因為好容易中暑。 系啊，冇打波，我早几日差啲中暑。 系啦，系咩？ 我依两日都喺屋企啊。 哇！你冇打波都中暑啊？犀利嘅， 我屋企中暑， 屋企中暑啊！ 哇！第一次听我大佬点啊？ 唔系，屋企中暑好多嘅，真系好多喺劏房户啊， 系 好惨，系好容易 焗噶， 好焗。 一焗好辛苦，你唞唔到气咧，一定要 室内仲高气温过室外。咁你谂下热成点？ 但系而家好多啲政府有啲避暑中心噶嘛，可以俾你入去。 其实有好多嘅，街头街尾多数有嗰啲叫商场。 系系，点解咁多商场咁多人咧？原来系 啊。系啊系啊，系好噶，真系啊！热嘅天气原来可以带嚟更多嘅人流。 系。 希望更多生意啦。好，咁啊，翻嚟二千两哥再重聚咧，我再介绍一次啦。今日我哋嘅两位特别嘉宾咧就系姜培利 Jenny 同埋汤宝如。 欧最强都系啦，欧最强。 因 为 宝如妹妹 点啊？ 你对于张国荣嗰啲歌咧， 系 以前你一入行嘅时候，应该系听紧佢嘅啲嗰啲啦。 未，真系 仲未啊？咩意思？真系未。 即系我嗰阵时候系听咩咧？ 听边个？ 恩妮同埋边个？广东歌系恩妮。 罗文， 罗文啊，成日都炸住我，因为头先都讲啦，电视剧真系好个影响力好大。 O、okay? K， 百几集日日听，哦、即系食饭就一定开电视。 即系连张国荣都未大红， 未 添。 我认识张国荣系《风继续吹》嗰阵时候，哦、我谂大家都系噶啦，系啦。直至我入咗行之后，我亲眼见到佢咯， 有 认 识佢啦。哇，晕咗咁滞， 真系晕咗。佢喺我面前咧，即系啦。即系同成班啦，咁我坐喺隔篱嘛。 系系， 佢唱明星喎。 哇！ 当你见到咁样， 系啊， 哇！佢好似喺你耳仔，系好似喺你耳仔度唱紧歌。 咁佢眼神有冇同你交流？ 佢冇眼神，佢冇讲。如果佢眼神同我交流，我晕低咗。佢冇就系佢把声已经吸引咗我啦。咁我就哇，即系好迷恋佢，更加迷恋佢啦，梗系系啦。 哦，既然你迷恋佢，你就拣只。佢嘅歌啦， 呢只歌我曾经因为《金枝玉叶》系电影嘅一个插曲嚟， 系啦， 咁佢套戏咧，佢系自弹自唱唱只歌，我就好中意， 系， 咁我就同向雪怀讲，我可唔可以演绎呢只歌？得，你试下啦，咁啊就用咗钢琴去演绎，好简单， 录咗唱片 嘅，哇，系啊， 咁我都当然诶欣赏张国荣啦，当然啦。作曲的就是许愿嚟嘅，你识唔识许愿呢个人？ 我知边个啦。 系啦，吓佢又作咗歌俾阿林忆莲啊等等。系，相当之有即系才华嘅一位创作人。好啦，咁啊呢一只今生今世咧就系人都识嘅，个电影啊更加即系热炽啦，好 romantic 嘅一首歌。 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够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 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静静燃亮这份爱， 声音，夜夜陪伴我的梦，交出真心真的你，无尽每日每天想你，今生今世宁愿命你抛开潇洒跟你飞。 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任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咁样都几好啊！男女对唱啊，原来咧好 moody 咁样，你话真系好诶，好迷恋张国荣咁样， 系啊，唔使咁清楚嘅，有时啲嘢 唔系好清楚，好有感觉啊！即系今生今世，当然大家好熟悉嘅。头先系迷恋版， 迷恋版 系阿 Jenny 啊，姜本，因为我好有即系好奇心啦， 系 咁啊，有一只歌咧就好男人嘅。咁啊，原本咧就闽南话，大家都即系闽南人一定识唱，台湾人又一定识唱嘅，就叫做爱拼彩会爷。咁啊，阿堂哥咧，即系叶振堂咧，佢就广东版啦， 系胜利双手创， 冇错啦，哇！即系男人到冇得再即系 man 啊，好 man 嘅。你竟然话，喂，我可以女人都唱得噶， 可以试下啊嘛。 你唱咩话都得噶，系咪啊？ 我系我试下唱闽南话试下。 啊，当然好啦，吕中豪杰嘅爱拼才会赢，姜佩妮 Jenny。 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哪趁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附体，亲像稻草人。人生苦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啊才会赢。不愿顺命，前生早注定，你受梦泪仍是家乡，要将甘心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挨死狠，胆粗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或是丢超难。 前路，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挨死狠，胆粗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搓。 闽南话好嘢点讲啊？我想学。 闽南话好嘢 啊！好嘢啊！哇，呢支班 系啊，犀利啊！佢完全 真系 唔 系 任何嘢歌词。 我觉得咧，真系我系好少听到女士咧唱呢只歌嘅。原来咧，佢将个温柔咗佢，然后咧。你知唔知头先我的感觉咧？眯埋眼咧，我觉得咧呢只歌咧原本就系闽南话啦，咁 啊 一系就喺汕头啦，一系就喺台湾啦，又喺台湾多啦吓。咁我觉得你头先系一个即系夜总会嘅老板娘，系美系美艳嗰啲，好美艳嘅就出嚟，系啦，繁花嘅老板娘出嚟唱一首咁多。不过地点咧就唔喺上海，就喺台湾或者咧就系 宝岛， 喺宝岛，一系咧就喺汕头。啊！即系潮州都得， 這個味道都好特別嚇， 好特別啊！咪真係噶，呢個係你飲歌嚟，一女老闆娘版本嚇，因為平時一唱親咧都係啲大男人， 係啊， 好 man 嗰啲咧嚇咁啊！因為呢只歌根本係講嗰啲愛拼才會贏， 我真係第一次聽女仔唱， 好抒情， 次次 但係咧又唔係嗰啲嬌爹爹嗰啲，而係真係老闆娘級嗰啲啦，一係就社團大佬嘅女朋友。 咦？咁好犀利喎！ 即係電影咁啫，我唔係講你真係，即係喺電影裏邊好興嘅嘛，同埋有。啲日本即系嗰啲电影嗰啲味啊，你知道日本嗰啲嗰啲 演歌 嗰啲有少少演歌味，即系佢其实呢啲歌系呢只歌好似系系嗰边即系抄定系 日即系 日 本嗰啲演 歌 啊，演歌啊， 又系即系嗰种味道，系嗰种味道 咩百合啊嗰啲咩嗰啲， 唔系，但系喺电影里边嗰啲咧，啲日本嗰啲社团电影咧好犀利噶嘛，嗰啲拍得好有味道啊吓，咁啊梗有呢啲歌啊。好嘢，好嘢，好嘢，姜培嚟，好嘢，好嘢。不如咁样啦，你既然咧就阿 Vince， 我哋佢话爱拼才会赢啦。有只英文歌咧就好 man 嘅，又系，唔系我，系嗰个原唱者叫做法兰仙纳杜赖，可能即系有史以来即系最 man 嘅一个男明星兼歌星嚟，好巴闭噶，佢系真系荷里活大佬嚟。佢嘅歌叫做我，等我再试一次，即系话。爱拼才会赢，继续拼。I know I said that I was leaving, but I just couldn't say goodbye. It was only self-deceiving to walk away from someone who means everything in life to you. You learn from every lonely day, I've learned that I've come back to stay. Let me try again. Let me try again. Think of all we had before. Let me try once more. We can have it all, and you and I again. Just forgive me or I'll die. Please let me try again. I was such a fool to doubt you, to try to go away all alone. There's no sense to life without you. Now all I do is just exist and think about the chance I missed. To beg is not an easy task, but pride is such a foolish mask. Let me try again. Let me try again. Think of all we had before. Let me try once more. We can have it all, and you and I again. Just forgive me or I'll die. Oh, let me try 君小姐的歌曲，时间是23即是11:09，我们还有一小时的2000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是 Albert Ao 欧瑞强，天使的钢琴声音令到我们记起一些回忆。汤宝如，希望你心中最 impressive 即是印象最深刻的一刻摆入呢只歌度。 仍然记得嗰一次，风里相依，仍然系一想起，人就向往神似。无见你竟已4年不再心痴，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次，一做到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系旧事总会一日记起，你句句的说话 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意义。仍然记得嗰一次，写过一首诗，诗篇上每个字融入你我情意。无见你竟已成年，不再心痴，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诗意。一做到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系旧事总会一日记起。你句句嘅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意义。 记得嗰一次 系杜丽莎，我呢只歌应该系林子祥写嘅， 写俾佢系啦，作俾佢嘅，叫做仍然记得嗰次系啊，杜丽莎初期佢突然间唱英文歌之后唱粤语啊嘛，咁啊有一扎歌嘅，咁诶当初嗰啲哒哒哒滴哒滴哒嗰啲啦，吓嘅天黑天光天黑记住你啊嗰扎歌啦， 咁啊假如都系啊嘛， 啊假如都系，即系佢唔系出咗好多粤语歌，但系好多只都好得意，好好听， 系啊。 好啦，咁啊，多谢汤宝如嘅仍然记得嗰一次啦。嗰一次会唔会系即系大家两个一齐咧，海枯石烂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四字词咧，好多喺当年宝岛嗰啲七十年代初咧嗰啲歌曲。但我介绍一只咧，真系好经典嘅，啲典型嘅，就系刘家昌作曲嘅《九成九》咧，佢巴晒巴晒。咁你揾边个填词咧？当年咧，所有嘅女仔咧都系人手一本。嗰啲台灣即係寶島小説， 係 邊個最犀利咧？那個女作家嚟嘅， 瓊瑤， 梗係瓊瑤啦。以前啲女仔全部都係咁嘅， 睇小説啊，睇小説嗰啲啊， 係啦係啦，全部都係瓊瑤嘅。咁啊呢只歌咧，瓊瑤都識寫詞噶嘛，咁所以咧就邀請咗瓊瑤寫詞，叫做我俩在一起啊，你知啦。咁啊一定係海枯石爛啊，俾你， 送俾大家。 呢啲真係好有七十年代潮嘅味道。 我俩在一起，时时不分离，花前下依偎，水般两相惜，山前同歌唱，月下雨依稀，海枯石可烂，今生又故意，相识又相恋，世事不分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世事不分离。我俩在一起，世事不分离，花前下依偎，水般两相惜，山前同 歌唱，月下雨依稀，海枯石可烂，今生永不移，相识又相离，世事不分离。世事不分离，相识又相恋，世事不分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世事不分离。 呢啲味道系咪啦？72年、73年到啦，我估咁啊，刘家昌嗰啲典型嘅作品嚟嘅，即系同叉叉嗰啲拍子都好清晰， 叉叉 系又唔系叉叉嚟嘅，佢系好清楚、好简单嘅。阿刘家昌啲歌点解咁流行咧？就因为佢好少做好复杂嘅歌，同埋咧就旋律唔会太复杂，唔会太长，好短嘅啫。咁啊，但系呢只歌歌词你记唔记得？我谂你好易记嘅，全部。全部一样是五个字的，你有没有留意到？我留意了他听着他唱，全部都是五个字，每一句都是五个字，那你想想多容易搞， 是很容易记， 琼瑶原来也很厉害的，真的。咁啊，多數當然咧，個內容咧就一定係海枯石爛啊！我同你一齊啊，阿永不分離啊，呢啲齊曬噶啦，好經典嘅。因為當年，梗係除咗劉家昌，梗係叫阿尤雅唱嘅，咁咪多數都係叫埋阿欣妮唱嘅，全部都係佢徒弟嚟。 係啊， 咁所以咧，即係師徒嘅一齊演繹曬所有即係所有版本噶啦，差唔多。咁嚟到香港都會流行，因為以前我哋70年代初咧，香港冇乜自己嘅歌。全部唱晒寶島嘅， 係我媽咪嗰陣時候都係聽， 唔係一定噶啦， 寶島、 姚蘇蓉、青山、遊雅啦、謝蕾啦， 嚇 後來先至有鳳飛飛啊咩啲咁，係後啲噶。Anyway， 我哋一陣間就等阿姜培你再唱一首呢啲嚇， 幾好聽。 我哋香港好熟嘅啲，不過而家湯寶如咧就你成日做嘅一件事啊， 咩 啊就唱啦，你唱啦，唔好講啦。明知故犯， 明知野心啊！大家继续收听靓歌二千。 为何要落泪？落泪仍要一个面对，无谓的负累。怎么不忍失去？其实我不怪谁，在你掌心里，偏偏我要孤单寄居。为何要恐惧？寂寞时欠一个伴侣，甜蜜中受罪。怎么讲都不对，无论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真相那需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布景，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 怎么讲都不对。无论你想爱谁，在你掌握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真相那需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布景，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可惜我瞎了眼睛。真相那需说明，而我却哼不出半声。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甘心去做你布景，得到你的爱情，还要再得到你任性。一切原是注定，因我跟你都任性。 多谢你唱一只咁好听嘅《明知故犯》， 应该嘅。 你仲早，你就都明知故犯。咁但系点解会咁流行呢？我怀疑咧，就因为大部分嘅人咧都系成日明知故犯嘅，啊，成日犯错咗，但系又再犯咁样，所以只歌唱得好顺嘅，大家都。咁啊，头先咧我就同阿姜培利讲咧，就系话，哇，啲嗰啲七十年代初啊，嗰啲咁嘅。时代曲咧，即系好流行。但有一只歌咧，好多人都误会咗，即系我真系要同阿 Teddy， 即系我啲老友解说一下，因为佢冇理由自己讲。我想问你咧，《爱情的代价》系边个原唱？你哋听到咁上啦，系你估唔到，你估一百次都唔会估得到。 系 个个都以为系罗文噶啦，你甚至你上网查咧，都系话罗文原唱嘅。其实唔系，真系 Teddy Robin。 系 点解咧？ 你睇住个录， 唔系咁啊！我未识睇佢六几年啊，六十年代已经佢，因为佢六十年代已经系好流行嘅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大红啊嘛。 我知我知。 咁咧就邵氏电影咧好嘢，咁就揾咗佢做男主角，拍嗰出电影，咁啊叫《爱情的代价》咧。咁啊女主角咧当时哇，真系一新人，好靓，好清纯。 边个嚟噶？ 秦平啊，你有冇听过冇啊？系一个齐音庄，好好靓女嘅青春影星，同佢做男女主角，咁啊做一个失明人，咁啊 Teddy 就做男主角，系阿 Teddy 即系泰迪罗 宾 喺个戏里边已经系原唱，咁后来都系原唱系佢， 系 咁啊，所以我同佢即系讲翻呢啲，大家都误会咗嘅。 但佢有冇录过呢只歌？ 梗系有啦，梗系有啦。 冇出到系嘛？ 有宝以前嘅宝丽多 啊，宝丽多 系啦，即系电影主题曲添。好咁啊，而家究竟边一个版本都冇所谓，因为一只好嘅歌咧传到而家有罗文咁好嘅版本啦，更加会有好多其他不同嘅版本，唔系爱的代价，系爱情的代价。OK。 像是海边的小花，连根满藏在泥沙，经不起烈日的照耀，受不了风吹和雨打。我低着头儿在等待，希望黑夜快到达，是天意会遇到了你，一直我到这温暖的家。是你带我 和剪的篱笆。姑娘呀姑娘，是你是我心头的爱苗又张扬。只要让我见到了彩霞，我愿意忍受爱情的代价。剪的篱笆，姑娘呀姑娘，是你是我心头的爱苗又张扬。只要让我见到了彩霞，我愿意认受爱情的代价。 爱情的代价非常好听的，因为原创这首歌的呢并非别人，就是一个古家辉都未开始出道的时候的大师，中文歌的大师，就是叫做王福龄先生，即是作《不了情》的王福龄，以前真的很犀利，咁作咗呢只歌俾邵氏电影。 太的来宾，我想象唔到 太的来宾。系啦，咁跟住咧，而家得翻两分钟咧，我就想讲好多嘢，不过就讲唔晒，不如唱两分钟嘅千言万语，咁就咁就讲得晒啦，系咪？个 key 就任由阿天时起嘅。呢只歌就当然我哋大家都好中意啦，因为系我哋嘅靓歌情人邓丽君嘅歌嚟嘅，千言万语。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会永远地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着爱的寂寞。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抵达四川成都，商讨同了解大熊猫赴港安排。佢表示，听日将率团前往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了解大熊猫的护理、饲养等细节。 同以及國家在大熊貓保育和研究領域的最新進展，希望將當地經驗帶回香港，提升香港的大熊貓保育工作。李家超在個人社交平台表示，感謝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長普布頓珠到機場迎接，他和夫人李林麗蟬一行人晚上約九點抵達酒店，由較早前抵達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迎接，期間李家超和穿上大熊貓服飾的工作人員擊掌。李家超又說衷心感謝中央再次送贈一對大熊貓給香港。政府完成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中要求业主立案法团的管委会成员要妥为保存招标文件和财务报表等，否则需要负上刑责，强调有关修订是针对不负责任或者不诚实的管委会成员，同时保障尽责的成员，让法团管理楼宇时有更多依据。莫美娟說，在有關修新定下先有免責條款，強調舉證門檻低，控方檢控門檻高。她舉例，如果涉及管委會換屆而上屆管委會並沒有妥善保存相關文件，新一屆管委會可獲免責條款保障。社區組織協會過去一個星期在當區14間天台屋農屋和板間房內量度室溫，發現觀塘一個鐵皮屋劏房單位溫度最高，曾經高達41度，部分時間有開冷氣的劏房或者農屋，室內溫度約30至32度左右。社協亦都在今年6月至7月訪問308個居於惡劣居所的租戶，九成受訪者表示住所太熱令身體不適。調查顯示，約83%人指因為天氣熱導致失眠或者睡得不好，約60%人出現情緒不穩，一半受訪者表示引致皮膚問題。社協建議政府增設劏房水電津貼，制定能源補助，支援低收入劏房戶增設抗熱物品，例如遮光窗簾、隔熱板等。湖南省洞庭湖一線提防缺堤事故，央视报道，截至下午5点，一度扩大至226米的缺口已经完成封堵91.5米。目前在物料保证充足的情况下，以每小时4米的速度推进工程。报道又指，新技术、新装备已经投入巡堤查险作业，直升机可以从空中视角观察整体情况，为下一步决策作参考。光纤装备透过声波监测渗漏情况，从细微处鉴别隐患。另外，洞庭湖主堤已经架起应急照明，为夜间抢险提供便利条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天时暑热，防暑小贴士。 我是 Vicky。如果要带宠物散步的话，记得要揀清晨或者傍晚之后，不要辣亲他们的脚仔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嘉明、小白、阿欧、Vicky、船仔、晨光第一线，炎炎夏日陪住你。 Mega Events Mega 口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有善长碧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的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长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拾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的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长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睇个钟已经系11:38咯，咁啊最后一个部分嘅二千靓歌再从咗而家开始啦。大家好，我哋系二千靓歌嘅团队，我系 Albert， 有 Vince 同埋阿坚哥。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有两位，系 Jenny 姜培利同埋汤宝如。姜培利系好中意唱国语歌，我系好中意听。希望大家都喜欢听下国语歌之余亦都听广东歌。 自从相识和八戒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情爱共我又似隔张网，孤单的我又悠然望两岸，看一双双的小情侣，互诉心曲多神往。 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丹枫？青春尚在，为什么会褪了苍红？爱人生本是梦， 河里浪与浪也偷看，一双双快乐情人在两岸，带出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迷惘。带着几分醉，轻轻的驾着帆船为两岸，我的身体轻轻 遥望，就似躺身于城望。 自从相识和吧别了你，无限的痛苦抹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前方远方，人在恋爱，我独懒洋洋，还愿随缘。我若非所爱，我并不稀罕，又没有不相干。 自从相识和伴别了你，无限的痛苦抹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带着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情梦。头先只《相思河畔》，由五六十年代听到七八十年代，希望听到而家都系咁粤语、咁轻松愉快嘅《相思河畔》。呢啲都系我哋听歌嘅流金岁月。 去流逝似今年月，如何令往昔留住？金光里，难在雨中重遇。前尘事陪天明暖，情人星上，斜阳归去，无论爱是否。在匆匆中打转，如梦逝去，相思万变，心一片，仍在叹息怀念，仍然往往昔重现。无言的你，无言的我，流逝去是苦与甜，模糊是当天一张脸，变得难辨，只有一片心。 嘅灿烂嘅流金岁月，多谢汤宝如。今日嘅两位嘉宾之一，跟住呢一首都系当年非常之流行， 刘家昌作品。歌名叫做《海鸥》。 海鸥飞在蓝蓝海上，不怕狂风巨浪，飞着翅膀看着前方，不会迷失方向，飞得越高，看得越远，他在找寻理想。我愿像海鸥那么勇敢坚强，海鸥飞在蓝蓝海上，不怕狂风巨浪，飞着翅膀看着前方，不会迷失方向，飞得越高，看得越远，他在找寻理想。我愿像海鸥一样那么勇敢坚强，那么勇敢坚强。 一首汤宝如将呢只歌唱到系全中国都识嘅一首粤语对唱歌曲，遥遥送俾你新疆嗰个朋友。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情海变苍茫，此心如冷分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凄泣，暴雨中， 人海里漂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梦， 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踪怨侣梦， 恨满胸，受红尘多作弄。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此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飘远万世空。 当霜雪飘时， 但愿花亦艳红， 未惧路上烟雨梦。 啊，寄相思风雨中。 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踪怨侣梦， 恨满空，受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思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此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寒夜里霜雪飘时， 但愿花亦艳红，别后路上珍重。 湯寶如，你聽日又要遠行的時候，路上珍重。 好，多謝你。 希望那些相思的風雨不要忘，不要落那麼行， 不要那麼熱了。 祝你旅途愉快。臨走的時候，我們當然要說一聲再見。當然，我們是用歌聲代替。情人再見，情人再見。 相见已晚，又要分手，痴痴相望，默默无语，何时能见？不知哪一年，不知哪一月，不知哪一天。再见，相见时短，离别时长，无限伤心，无限心酸，何时能见？只怕海已枯，只怕情已阑，只怕人已变。啊，情人再见。心相见，又要分手，无限伤心， 限苦痛，何时能解？我俩情不变，我俩意不变，我俩心不变。啊，情人再见，情人再见，情人再见。 再见， 再见啦！ 再见的朋友， 十二点啦，差唔多。 又谂起邓丽君嘅嘢啊！ 呢首好似唔系邓丽君。 我知，即系谂起啊！ 我谂起啊！ 我一谂起情人再见啊，呢啲咧 系， 因为好多谢我哋嘅团队先啦吓，弹紧钢琴嘅 Vince 永思，仲有阿坚哥 on keyboard。更加多谢我哋两位特别嘉宾姜培利同埋汤宝如。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同藏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我哋嘅晚安歌咧，每一个礼拜都会唱嘅。我介绍俾两位好朋友嘉宾啦，第一位系姜培利啦，第一届嘅新手歌唱嘅同学， 跟住第九届 嘅汤宝如，我可惜我冇。机会参加过，咁啊呢只歌咧就原本叫做《不要离去》，头先个中文版，咁、但系都系改编自英文歌，因为呢个系都系我哋嘅年代最兴做嘅一样嘢啦，就系、是、将英文歌改编。嗰阵未有日本歌添，咁啊呢一只咧我就好喜欢嘅，原本咧就系、是、Susan Crofts 嗰个 England Dan 啊，就原唱。就叫做 Lullaby。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Oh,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Good night.